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不管你的状况如何，是通过网络在收听，还是开着车行驶在路上收听，我都希望你可以在这段时间把那些烦心的工作和学习暂时放一放。我们享受一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寂寞，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李宗盛《寂寞难耐》。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啊，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宗盛的这首《寂寞难耐》收录在他1986年所发行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年27岁的他，用了几经独白式的吟唱，道出了大部分人羞于直面的自己内心的那份脆弱情感。而这种唱法在日后成为李宗盛独特的招牌。他曾经就自己的这种唱法自我调侃说，轻松一点，用讲的算了，比唱的好听，那我就放弃了在正经八百的旋律上下功夫，半说半唱，最后效果还不错。而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其中的这样的一句歌词，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在后来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上，被他即兴的发挥成为了一天又过一天，40岁早就过去了，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那一年他51岁。在后来的在 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的演唱会上，这句歌词又被他演绎成一天又过一天，60岁马上就要到来，往后的日子不必对谁交代。唱这版歌词的时候他59岁，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样的歌在人生不一样的阶段唱出来的感觉和味道也不太一样。我就在想，而我们这些听者可能在不同的年龄段听同一首歌，也会有着不一样的这种心境吧。好，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来听李宗盛的另外一首关于寂寞的歌，因为寂寞。 会爱上我因为你寂寞，虽然你从来不说，你不说我也会懂。其实会爱上你也是因为我寂寞，因为受不住冷落，空虚的时候好有个寄托。虽然总是被人们围绕着，在曲终人散以后，会想念你的细心温柔。原谅我不能承诺什么，我会爱你只是因为寂寞。 是李宗盛在1992年为张艾嘉制作《爱的代价》那张专辑的时候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会爱上我因为你寂寞，虽然你从来不说，你不说我也会懂。其实会爱上你也是因为我寂寞，因为受不了冷落，空虚的时候好有个寄托。我每每听这首歌都不太赞同这首歌里面所唱的因为寂寞才会爱上一个人的态度，这让我想起了王中平在1996年曾经发表过一张专辑叫做《不甘寂寞》，那首同名主打歌《不甘寂寞》就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或许可以警示那些因为寂寞而不甘寂寞去爱上某一个人的一些朋友。这句歌词是这样的，或许寂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甘寂寞，慌乱拉住一个人的手，想要逃却跌得更重。这算是一种提醒吧，爱付出之前你要搞清楚到底这是寂寞还是因为真正的爱。好，来听这首《不甘寂寞》。 隔着你缓缓吞吐的烟，你的解释听来很遥远，想念开始就预感有一天 你会拿回寄放在我这的离别，谢谢你分手前的体贴，我不确定多久能不远，但是我想在认识你之前，我也自己好好过了许多年。乱拉住一个人的手，想要倒车跌得更多，或许寂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忙着寂寞，忘了安静最适合思索，爱不是生命唯一的感动。天的体贴，我不确定多久能复原，但是我想在认识你之前，我也自己好好过了许多年。或许寂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甘寂寞，慌乱拉住一个人的手，想要逃却跌得更痛，或许寂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忙着寂寞，忘了安静最适合思索，爱不是生命唯一的感动。最适合思索，爱不是生命唯一的感动。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的听歌时光。我们今天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分享寂寞。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林忆莲所演唱的《Hello 寂寞》。 Hello 寂寞，冷冷的风从窗外吹过，Hello 寂寞，冷冷的雨从脸上滑落，谁度过？是不是我？黑暗 连寂寞都没有。 是林忆莲在1991年所发行的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里面的音乐作品，叫做《Hello 寂寞》。我喜欢这种面对寂寞的一种心境，当然更喜欢这种爵士带感的音乐。即便是在深夜，你感觉到心灵最寂寞的时刻来听这样的音乐，我也会觉得，因为爵士的加入，因为这种音乐的气质，那份寂寞也会变得柔和起来。当然如果这个时间你手边有一杯红酒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小酌几杯，然后好好的睡上一觉。那明天早晨睡醒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关于寂寞的心情，寂寞的那些事情，可能都会烟消云散，你说呢？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田馥甄，黑笔，寂寞寂寞就好。 还是原来那个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 来自于黑笔，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我一直觉得寂寞的人有的时候不需要你去打扰和开导，他会自己痊愈，或者说自己从那种孤独寂寞的状况之中走出来。而真正能够享受寂寞的人，我觉得他身上一定会有优雅的气质。田馥甄的这首寂寞寂寞就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面对寂寞的态度。就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寂寞的时候，但是你一定要掌握那个度，你的生活才会有节奏，向前走，向前看。这是诗人陈田词、杨子普去作曲的音乐作品，收录在田馥甄黑笔2010年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大碟《涂黑笔》里面，算是那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曲吧。但是我却相当喜欢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会觉得哎，惊为天人，特别是这样的一句歌词，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每次听到这里，我都会想，生活中很多事情真的是谁都帮不上忙的，只能靠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寂寞的一个人待着，我真的觉得不是坏事。那段时间你可以独处，可以独立的思考一下未来，不管是工作、学习、爱情或者是生活，该何去何从。想通了，思路理清了，可能未来的步伐会迈得更加坚定而又轻快。好，我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苏打绿的这首《喜欢寂寞》。 飘起了灰尘，回忆里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合上了过往梦境或者分流，你自然了身旁真实中的脉搏，生命来到窗前不跟一声领走了我们，谁为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谁深刻，都是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

前行不回来，临走为什么留下几滴泪，走我的愁怀，白云啊白云，带不完我的寂寞，碧海呀碧海，洗不去你给我的爱，自从你对我说再会，寂寞跟我长相随，要是你存心不回来，临走为什么留下几滴泪， 1987年所发行的《人生就是戏》里面的音乐作品，叫做《寂寞》。这些年，蔡琴虽然只是一个人生活，但是我觉得她每每出现在人前，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开朗，然后很愉快的一种生活姿态。让人觉得很舒服，甚至你很想听她唱歌，很愿意走近她。而她呢，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开演唱会，而且是场场爆满，几乎是你只要看过她的演唱会，总是想要再去听一场的那种感觉。在2016年，曾经有这样的新闻报道说，蔡琴要退出歌坛，然后结婚了。而对于这份退出歌坛传出婚讯的报道呢，蔡琴露出的是哭笑不得的表情。他说，我当时气死了，人在北京，竟然有台湾的朋友打电话来恭喜我，我离婚都闹得那么热闹，再婚怎么就这么静悄悄的呢？蔡琴表示不会退出歌坛，不要问我什么时候退出歌坛，请在我活着的时候看我现场演唱会，我没有个人生活，我的私人生活都在准备上台。那一年的蔡琴不仅在内地发行了她的首张黑胶唱片《不了情》，还在北京举行了2016蔡琴北京风华绝代演唱会。演唱会依然是属于蔡琴的经典老歌《冬日专场》，而对于这个老字，蔡琴在那场演唱会上打趣道说，你们真的不嫌我老吗？并幽默自嘲，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真的，没有去做过整形哦。或许有一份喜欢的工作，喜欢的事情在做，心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也就不会感到寂寞了，或者说也就没有时间去寂寞了。透个私心，接下来我想给你听蔡琴的两首歌，中间我就不说话了。首先要听到的是我刚刚提到的那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不了情》，而后是《渡口》。各位收音前的朋友可以把你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因为后面的那首《渡口》可以帮你检测一下你音响低音那部分它的效果怎么样。好了，不多说了，我们来听歌吧。 忘不了，忘不了 忘不了叶落的惆怅，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寂寞的长啸，而今斜月清照，冷落的秋千，而今已重复你的叮咛，一声声忘了，忘了他的诉我的衷曲，难了。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春已尽，忘不了花已老， 朵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有个天涯，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叩开寂寞的大门，或许在听完这些有关于寂寞的歌曲之后，你就不会感觉太多寂寞了。OK，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万方寂寞》。 夏日静，转眼秋，从恋人变成朋友，强求到放手，再已无从追究理由。这结果赤裸裸，揭穿我心的脆弱。困惑与失所，却自以为幸福的我。我的寂寞虚空失落，蔓延如野火。情深意深，种种承诺，你没有错。 1997年的音乐作品叫做《寂寞》， 我一直相当喜欢万芳的音乐作品，喜欢她的声音，她唱歌的状态，因为总觉得她的作品里面有很多故事。而这首《寂寞》收录在1997年的《左手》那张专辑，那张专辑里面最红的歌当属是那一首《孩子气》，可是我却最爱这张专辑里面开场的那段独白，名字就叫做《左手》。她说，我是一个左撇子，天生用左手的人，小时候我都是用左手来写字画图，可是呢我被规定要用右手，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会偷偷用左手，因为它让我觉得我是真正的在做一个我自己。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很想练习用回我的左手，而且我觉得也可以开始练习用另一个自己来面对你。我每一次听到他的这段独白的时候，就在想，我们之所以会迷失自己，会寂寞，可能就是因为在行走的过程，在往前走，为了梦想而奋斗的过程，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而出发，或者说没有时刻的提醒自己，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才会拥有这份寂寞，或者说才会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暂时迷失。所以如果你现在工作紧张，压力比较大，学习也比较繁琐的话，你可以稍微停顿一下，提醒自己是谁，然后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或许你的脚步，前面已经说了，可以迈得更加轻盈一点。好，我们继续来听万芳的另外一首关于寂寞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习惯寂寞。 抱歉的话不想对你说，一定说出以后就好过，你还有多少借口忘了说，我不想孤孤单单等太久，我也难过痛心表示过，不需要编个故事对我说，一个人过的日子也不错，我想我多花一点时间能学会习惯寂寞。那么从今天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让我找回感情世界里曾经失去的自由。虽然心痛绝望难过的日子让人不知道怎么过，我想我多花一点时间能学会习惯寂寞。习惯寂寞。 是来自万芳在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真情》里面的音乐作品，叫做《习惯寂寞》。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寂寞和孤独的区别。”我当时被问的都傻了，立在那里。我一直认为这两个词的状态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有的时候用的这个地方不太一样，没有太多区别。而今天问完我这个问题的那个人又给了答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他说寂寞是别人不想搭理你，孤独是你不想搭理别人。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都不是很完美的人，但是我们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学会独立，告别依赖，对软弱的自己说再见。生活不是只有温暖，人生的路不会永远平坦，但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知道自己的价值，懂得珍惜自己，世界的一切不完美你都可以坦然面对。今天节目最后，王平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伍思凯所演唱的《寂寞公路》。未来的人生路上，或许我们还会遭遇寂寞这件事情，但是我希望各位能够勇敢面对它，然后在寂寞的时候，那段独处的时光里面，你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未来的路该何去何从。等到第二天睡醒的时候，你的脚步或许会更加轻盈一些。好，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说好和你一起流浪，十月的我独自飞翔，窗外景物不断的变化，提醒我背叛的心。 大雪，冷漠寄信点烟的手，寂寞共融那里是尽头，冷漠寄信点烟的手，寂寞共哪里是尽头。